Numéro 42. La voiture. 車. L'essence. Gasoline. Faire le plein. 満タンにする. Tout droit. まっすぐ. À gauche. 左に. À droite. 右に. Le camion. トラック. L'autocar. 観光バス. L'autobus. Bus. L'arrêt d'autobus. Bastei. Où est la prochaine station-service ? 一番近いガソリンスタンドはどこですか ? J'aimerais prendre 20 litres d'essence. ガソリンを20リットル入れたいんですが。